位听众您好，又到了今天最后一个节目美味电台，我是主持人叶未眠。今天的心情如何啊？是否因为许多忙碌的事物而影响你的心情呢？希望在接下来你可以用愉悦的心情来聆听我们的节目。因为想到美食是不是就很快乐呢？现今社会有越来越多餐餐老是在外的老外，所以从我们开播以来就受到广大听众的回响。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是花莲美食，其实别小看花莲哦，虽然它远在东部，但是却有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平价美食。准备好你的纸和笔了吗？接下来再将我们的节目交给下一段的主持人飘摇的宅女，让她为我们介绍花莲的美食。 大家好，我是这段节目的主持人飘摇的宅女，又到了分享花莲美食的时间了。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中式料理阿勾的店，它位于吉安乡美爽爽汽车旅馆旁边，是亲朋好友聚餐的好地方。消费方式呢是采用直接依菜单来点，或者是你出个价位请店家帮你配菜。它的特色料理菜呢有第一个蒜泥松板猪，口感 Q 弹滑嫩，让人一口接一口赞不绝口。接着第二道是蹄筋海鲜，料多味美，富含胶原蛋白，吃了会水当当哦。再来为你介绍的是位于民国路上的菊川和风日式料理，它很适合朋友间的聊天聚餐。特别推荐的是它的菊定食，满满的一大盘，有炸豚排、炸达虾，还有炸海鲜，分量十足，让人吃了赞不绝口。接着呢，吃饱正餐，来点甜点吧。位于市区和平路上的宁静餐后甜点，特别推荐的就是它的红豆紫米西米露啦。饱满鲜红的红豆，搭配着玲珑小巧的 Q 弹西米露，再加上些许的紫米做点缀，实在是一绝啊！想必女生的听众们，你们一定会爱不释手的。逛街逛累了吗？不妨就和姐妹她们来碗甜点吧。这碗甜点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饿了吗？走，我们一起去自强夜市逛逛吧。首先为您介绍的就是鼎鼎有名的棺材板，它的口味多变，料多味美又实在，价格也很平易近人，是你吃宵夜的不二选择。若是不想要吃油炸的听众们，也可以选择隔壁的咸水鸡，它的咸水鸡鲜嫩多汁，再加上当季的脆笋，搭配起来 Q 弹可口的美味，会让你意犹未尽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鸡冠很滑嫩，很 Q 弹，会让你回味无穷。好，很高兴今天的分享，接着就是民众扣一的时间了，欢迎想要推荐及分享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打电话进来分享哦。还记得我们的扣一专线吧？忘记的朋友们没有关系，电话是03-888-8888。现在来接第一通空意。喂，嗨，浩浩。 你好，我要推荐那个在市政府那边有松美路啊，那边有一家那个南洋咖喱啊，就是家啦。哦，那个里面的咖喱真的很好吃哎。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口味的咖喱呢？ 哦，那天带儿子去吃啊，他点了那个比较不辣的椰香猪排啊。哦，那个猪排有够大块的，而且里面的那个红萝卜啊跟马铃薯，哦，平常我儿子都不吃的啊，结果他就很喜欢呢，因为呢里面的香料很香啊，而且后面的甜点跟那个配餐饮料都很多啊，价格也不会很贵啊，都很便宜啊，嘿啊，进一家哈。 好， 非常谢谢浩浩的分享，位于松美路上的南洋料理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接下一通空运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翠花吗？你好，你好。 我曾经吃过啊，在花莲市区一心街上的一间意式料理餐厅“爸爸的香草厨房”。店里的美食啊，有意大利焗面，还有意大利焗饭。他那个老板啊，还有特制的饮料和花草茶。里面的料理价钱都很平易近人，加大分量也只要25块钱。变成套餐一直要多加45块钱耶。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一道菜呢？ 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咖喱海鲜焗饭，那个焗饭呢够浓郁也很入味耶。 好，非常谢谢翠花的分享，位于花莲市区一心街上的爸爸的香草厨房。那我们现在来接下一通 call in 咯。 就是那个在国军英雄馆旁边啊，有一家那个阿婆开的店呢，很好吃耶。 那是你们家阿婆开的吗？ 不是，不是我的阿婆啦，是不知道哪一个人的阿婆。可是他那个牛肉汤没有跟你说里面有牛肉耶，超高级的。 所以你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汤面咯？ 不是啊，也不是那个啊。然后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沙茶干面加那个猪血汤，真的很好喝耶。 那价格会很贵吗？ 哦，我跟你说超便宜的，我每次去还有100块吃到撑的要，真的好好撑，好撑，好撑呢。 好，非常谢谢你的推荐。那、 啊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他那边还有一家，那个不是那个啦，同一间还有酸梅汤，很好喝哦。 这是古早味的酸梅汤吗？ 对对，很古早，很古早，酸酸甜甜，甘甜甘甜的哦。 是会有谈恋爱的感觉啊。 对呀、啊、就是这样，跟我小年轻的时候一样。 好好好，我们非常谢谢嗨嗨的分享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非常谢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咯。 谢谢跳跃的宅女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花莲美食，也感谢今天提供许多景点的听众们。听完了这么多花莲美食的介绍，你的肚子是否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呢？明天啊，就是周休日了耶，在忙碌中别忘了休息，快找家人亲人去聚一聚吧。时间即将进入尾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叶未眠，下礼拜五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味电台，拜拜喽。